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尼泊尔全国筹委会16号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呼吁书。另外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菲律宾团结委员会副主席诺尔玛维纳斯20号发表谈话，表示祝贺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成立。